Afternoon Tea， 林晓峰、车婉婉。嗱，就放工，所以心情要放松，预备去买餸，快啲收工。三点钟就算脚痛，落定眼两下要松一松，动作要 noon 啲，再 noon 啲，在你公司里手指指。冇字，拜拜 boss， 揸架波子，快啲开 P。听讲紧啲话即系打风筝，乜嘢都要试试 Afternoon Tea， Afternoon Tea。洗冰餐班打機打牌睇書，乜嘢都要試試 Afternoon Tea， Afternoon Tea， 啊啊啊啊 Afternoon Tea， Afternoon Tea， 啊啊啊啊 Afternoon Tea。